云外飘，嫦娥应回通灵腰，弄雨滴垂帘凤桥，怕只怕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 邻家的去吧，紫娟姐费得是忙哄宝玉把你捋消，那邻家的把雪雁带来，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琴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并提一道春未后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，只见那珠落银灯光华灿，香粉宝蝶转烟飘，五彩轩门多喜庆，红毡铺地一条条，冰箱插花披红巾，月宫击鼓好声笑，真我是富贵人家的新气象，专等那织女添孙洞鹊桥。

天他是死的是活的天， oh.